咁啊，始终呢个空字同埋呢个了字咧，咁啊，始终呢个照字同埋呢个了字啊，就属于一种嘅智慧。我哋照空之时，有慈悲入俗度众生；我哋度众生之时，观诸法系本空啊。所以话照空有了，以呢个波耶嘅智慧啊，照得空有不二，了了呢分明，咁你叫做达无生照，空有了。佛正为三世二达明，化乐天王百亿光，空空世观无二相啊，变化六道都入无间。咁啊，呢四句经文呢，就系众啊顺忍中，属于呢个中忍位，即是十地之中呢第五地，叫做难胜地。咁乜嘢叫做胜位呢？胜就系难胜地，位呢就系智慧啊。咁啊，到到第五难胜地呢，佢呢个智慧呢又是多发挥一层，了达真俗二字，照呢个真俗二谛都不离自三，唯一中道，所以叫佢做圣位。咁乜嘢叫做三谛呢？咁啊，所以呢一部经啊，如果你就好好地研究呢，真系嗰啲名相啊，应该好熟。你就讲呢个真谛、俗谛、中谛咁啊，三谛啦，真俗中就叫做三谛啊嘛。如果从呢个观行嚟讲咧，叫做空假中，修空观咪照真谛啦，修假观就照俗谛啊，修呢个中道观咧就照呢个中谛嚟。咁啊，其实在呢偈种里边咧，差唔多段段经文都有，因为佢进入呢个十地菩萨位啊，每一地都系破明正法身，法身非空有，亦都相照空有，不离空有啊，亦都相照空有。咁啊，因此对于呢个三谛嘅道理呢啲个名词咧，咁啊应该咧就好熟嘅。咁啊，现在呢叫话三谛咧，咪亦系真俗中三谛啦。了达一切法本空啊，咁啊就系空谛啊。了达一切法以幻而化，咁就叫做俗谛啊。了达一切法系真俗不二，空有如融，咁啊叫做中谛啦。咁啊，现在呢个第五难胜地咧，佢亦系啊，以佢自己呢个殊胜嘅智慧，照于呢个三谛嘅道理，咁啊叫做胜位啦，三谛啦。乜嘢叫做自达明咧？明就系波野智慧。咩叫做达咧？即系自己咧，以呢个波野智慧啦，明达了了常知，三谛为一心，不假他人嘅力量。等于说咧，你想修行系靠自己，唔系话他人咧俾你嘅。所以我哋常常讲话功修功德系婆修婆德啊，咁啊唔修咧一定系唔得嘅。不管善业恶业都系自己做，十方诸佛以慈悲为本啊！佢唔能够话我中意边一个众生啊，我就多俾啲福惠佢啊。咁如果呢个众生我唔中意咧，我就多嘅灾难佢。十方诸佛咧冇咁样嘅心事，十方诸佛只能够明白一切嘅众生啊，或者苦恼众生，作善系得善报，当然冇问题啦。但系唯有嗰啲作恶 得恶报嗰种啊，所谓再生之事，坏事做尽啦、啊。除咗嗰啲好事咧，真系乜嘢坏事佢都做噶啦。咁啊，呢种人就最可怜、最可悯。所以佛就以呢个慈悲心咧，同佢咧种种咧化道，希望佢都转呢个恶心咧而向善。我哋明白若善若恶都是自己做啊，别人咧唔能够咧俾你个好，亦唔能够咧俾你个坏。若善若恶都是自己由心做，将来上升天堂或者下堕地狱啊，都是由自己咧系一手咧控制，一手咧造成。所以呢次话自达明就是讲呢个第五难圣地个菩萨啦，佢自己以呢个波耶智慧通达三谛理，系全由自力修行，唔系靠呢个他人俾佢啊，所以叫做自达明。佢化乐天王百亿国，咁啊咩叫做化乐天王？百亿国呢，咁呢一句经文啊，就系、是、明第五难圣地菩萨啦。佢全面呢个化乐天王，即系长文中咧，所谓若菩萨住千亿佛国中，化作化乐天王，修千亿法门，二帝、四帝、八帝化一切众生。个空空帝官都无二相啊，空空者。第一个空字就是人空，无我无人无众生。第二个空字就是法空，一切诸法，不管是四谛法、五阴法、六根、六尘、六色，乃至地水火风空根的任何一种法都是本体空故，那就叫做法空。若人的若法本体空故啊，所以叫做空空。帝官就无二相啊，咁啊咩叫做帝官无二相咧？二相者，即使系人相、我相，亦都可以讲咧系生死相，以降呢个涅槃相。现在以呢个智慧观察人法，我自有为无为，生死涅槃。即皆清净直灭，唯一中道。咁啊，中道佢就第一二帝啊，边是有两样相咧？所以话无二相啊。个变化六道都入无间啊。咁嗱，我哋亦都明白。总之就讲来讲去啊，要就系自力，菩萨修自力就妙契中道啊。但因为佢系菩萨啦，唔能够住响中道就算喎。所以一定咧系道中啦，不过啲文字咧变化唔同，但系意思咧系一样。咁啊，菩萨啦，即系第五难圣地菩萨，既然帝官中道无无我，亦都无生死无涅槃，第一二帝无二相啊，但系要重启起用，以慈悲度众生，所以话变化六毒。咁啊，菩萨咧。可以变化呢个人天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啊！呢、这个六道身咁啊，做乜事啊？入无间啊，在呢个无间地狱里边咧，教化嗰啲苦恼众生啊！而同我刚才所讲，如果众生修善上升天堂，当然系无所谓啦。佢哋自己用功上天堂佛过啦，咁啊菩萨都唔需要教化佢啦。但系唯有一种咧，佢一生做恶，将来下堕地狱咧，就最可怜、最可悯啦。所以《楞严经》话：此等众生名为叫做可怜悯者，咁啊，亦都系咧有呢一种可怜悯嘅众生啊，先至生起菩萨嘅慈悲心。所以菩萨就变化六道嘅真形，入呢个无间地狱里面度众生啦。咁啊，乜嘢叫做无间地狱咧？呢、這个名词咧，亦都未曾讲过。我简略咧 解释下，凡是做这个五毛间敌人，所谓自负事母出佛真血杀阿罗汉破结魔转法轮增，这种就叫做无间地狱之恩，即是说如果不孝父母杀父母就为重罪了。如果有正性果的圣人你杀害他，那么亦是地狱恩了。如果有佛在世你出佛真血，若果无佛在世而有佛像呢，破坏那些佛像焚毁那些佛像，那么他就出佛身血。如果有人家即是一般的出家人，就叫做和合僧。我们从前讲过有六种和嘛，凡是三人四人以上乃至八千人以上，咁啊，从前嗰啲大丛林啊，住一千几百个和尚啦，唔系僧人啊，好普通噶咋。咁啊，大家一千几百个出家人住一个地方修道办道啊，咁啊，如果有啲外人啊，或者有一类人啊，专门咧做事做非，咁啊，搞到呢个和合僧团里边啦，人人我我是是非非团团转啊。每个人的道心都不能够生起啊，这个亦是叫做无间地狱因。咁啊，如果有人讲经说法，咁啊，请讲经说法就功德无量噶。咁啊，如果你唔请不得已啦，你就专门啊破坏啊，令到呢个讲经法会不成，咁啊，亦系呢个无间地狱因啊。所以话是父是母。是这个阿罗汉的圣人出佛身血破和合僧，以共有和合僧转法轮讲经说法，而你破坏种种的手段去破坏，这种就叫做无间地狱之恩，那么将来就会招到这个无间地狱果报了。咁啊，无间地狱果报咧，在呢个《如实论》里边啊，就有五种理由解释点解叫做无间。无间咧，即系无间断咁解。第一就叫做吹过无间啊。我哋平常嘅人咧，如果死咗之后咧，大善咁啊，即刻就升天啦。所谓吹于呢个善果咧，唔会有间断啦。即刻就升上天上啦，或者升直落世界，升佛国。咁啊，如果极重嘅人啊，大恶咧，一死咗之后就即刻堕于呢个无间地狱。咁啊，呢种咧名为叫做趣果无间啊。大恶嘅人一死就堕于呢个无间地狱受苦，唔使经过呢个中阴身，唔使考虑啦。就一直就堕于无间地狱，所以名为叫做趣果。趣向呢个苦果咧，冇多少嘅时间咧嚟到间开，呢树即刻死咗，马上呢个神识咧就堕无间地狱受苦啦。第二就受苦无间啦，咁啊佢响呢个无间地狱受，所以刀山剑树获汤炉炭啊，羊同罐口，种种的苦句啊，种种的刑具啊，加在他的身上所受的痛苦呢，冇一秒钟停过。受完呢一样，跟住就受第二样，咁就叫做受苦，冇半分啦，半秒咧隔开，以共咧断咗，等于话咧继续受完一样。又受第二样，咁咪叫做受苦无间。第三咧，叫做事无间啦，唔系话俾你受完一样罪咧，你唞下先啦，冇得唞。你受完一样罪，呢、這个时间受完罪，跟住咧亦去受第二样嘅罪状个苦果，在呢个时间上咧，冇一分一秒俾你休息。第四就叫做命无间啦。过呢个无间地狱咧，呢、这个寿命有 中劍啊，係都唔知幾多千千萬萬年啦嚇。咁啊，如果墮於呢個無間地獄裏邊啊，佢呢個壽命咧有一中劫咁長，在佢一生嘅壽命當中咧，受呢個無間地獄嘅苦啦，呢、這個壽命咧一點都唔會有間斷。第五就係刑無間啦，咁啊，受苦受得太過咧難受啦，或者暈咗佢，或者死咗佢啦，唔係就咁就算數啊！有一陣佢哋熱風啊，最熱個風一吹，你馬上又清醒啦。呢處清醒，同時又受呢個刑具，受呢個苦報。咁啊，所以呢種咧叫刑無間啊。佢呢個身形受罪咧，唔會有半點咧停止。咁啊，由呢個地方咧，我哋咧就知得啊，做呢個五無間之因咧，受呢個五無間罪個苦報咧，的的確確呢亦係不可知嘅。啊，呢種五無間嘅地獄苦啊，真係唔係我哋人所能諗得到、講得清。咁啊，因此我哋咧一個學佛嘅人，千祈唔好做啲五無間罪之因啊！唔好殺父殺母殺阿羅漢，出佛身血毀壞佛像，有呢個清淨嘅心田響處嚟到修行啊！你只有供養，只有讚歎，但係千萬咧唔好毀謗，唔好破壞。咁啊！現在第五難勝地個菩薩用種種變化神通，現六道身，在呢個無間地獄裏邊教化眾生啊，從無捨離，而同藏菩薩一樣啊，在呢個地獄裏邊要眾生道盡，我先至證菩提啊！如果地獄個眾生未曾盡咧，我亦都唔成佛。咁啊，呢種就係菩薩嘅願力。我發現開始自在王無意無招達離空，三帝現前大照光，照天益土教一切。咁啊，呢四句經文啊，就係做呢個聖忍中嘅常品，即係第六咧現前地。咁乜嘢叫做發現咧？即係第六現前地，此地菩薩啊，加光進行，再破一份無明生信。个无名啊，呢个中道妙理咧，又是咧多现一层，咁就叫做发现开示咧，就即系菩萨嘅别名啦。咁啊，从前咧已经咧系解释过好多次啦。自在王咧就系讲第六现前地菩萨为呢个他化自在天王，咁啊叫做咧自在王。他無意無招達空理無意，咁啊呢啲名詞咧，亦都講過好多次啦。即係中道妙理，非真非俗。咁啊叫做無意啦。所謂真俗都不二，唯是一個中道妙理。咁啊叫做無意啊。咩叫做無招咧？亦都冇呢個空假二半之妙，所以叫做無招。達理空咧，就係話以呢個波耶正了達眾生空故，諸法而空，非真亦非俗啊，非有為法，就亦都咧唔係呢個無為法，非有非無，非生就非俗，所以叫佢做咧達理啊，達到嘅中道妙理。第一而空，个三帝现前大智光，咁啊三帝就真俗中三帝咧，现前就系多一份嘅现前，因为佢多破一份无名，多进一地位，咁啊当然佢呢个三帝嘅中道妙理咧，亦都多显现一层啦，所以话佢哋三帝妙理咧就现前大智光咧。就是讲这个波野大智之力，那么怎样可以得到这个真俗中三帝啊？ 現前呢，完全呢個波野大智嘅光輝嘅功力，咁佢嘅三帝現前大智光照千億土教一切啊！咁啊，呢一句經文就表示咧，第六地菩薩帝在呢個千億佛國土教化眾生，而長文所講，佢話若菩薩住十萬億佛國中。作他化天王，收十萬億法門，十二因緣自化一切眾生，就講咧第六地嘅菩薩啦，所化呢個國土嘅廣闊，以及所化眾生嘅多少，喺現正發現都無相定，能灑三界迷心惑，空位直言都無緣觀啦，還觀心空無量部。咁啊，以上咧幾段經文咧，就係個別解釋十地中嘅四地、五地、六地菩薩，亦即是得五忍中咧嘅順忍三位。咁啊，呢四句經文啊，就係落個總結，一種咧眾上順忍啦，四五六。这三地菩萨的自利利他功德，第一个严字，严就属于第四严位地，性就第五个拿性地，发现就属于第六个现前地，就即是五忍中的顺忍三地。什么叫做无相定呢？为四五六这三地菩萨他修中道观，不起有无异相，不起根俗异相，不起能出所取之相，亦不起能证所证之相啊！咁啊，诸相都清净直灭，咁啊，中道啊，中道相因为清净直灭，所以佢就无相定啊，属于呢个无漏定。他能打三界迷心惑，咁啊，前呢个四地、五地、六地呢三地菩萨，既然咧系登中道妙果，佢就洗尽呢个三界迷心嘅烦恼。咁啊，点洗呢？就以呢个波耶嘅智慧啊，波耶智慧以呢个慧水，以呢种波耶嘅智慧水。将这个三界呢迷心的烦恼，即是心理上的无明啊，都断尽了。个空位自然都无缘观啦，咩叫做空位呢？咁啊，真空的智慧，即是空观。咁啊，空观就照呢个真谛理啦，咁样呢就叫做空位即然。就是讲这个中道清净直灭，无缘观呢，就是因为中道之观，既然属于中道，不落于空，不落于有，所以无这个所缘之境，亦无这个能缘之智，那就叫做无缘观。他还观心空都无量部啊，那么这处呢，就亦都是讲菩萨的度众生。他虽然空位直言无缘观，但是现在他还观心空，为什么他就还观心空呢？那就包括了色空，不但观这个三界的迷色无明空，亦都观三界迷心的无明，亦都要空，所以他就还观心空，这个就无量部啦。咁啊，在治理方面，佢观呢个三界迷心迷色嘅无明烦恼都断尽啦。咁啊，自己得到呢个无量功德嘅果报，但系亦都咧以呢一种啊观心空烦恼断尽，然后咧亦都入呢个世间啊，将自己所证嘅道理教化众生。亦都要众生啊，唔单断三界迷色烦恼， 亦都斷三戒，迷心煩惱所證嘅功德啊，係同自己所證嘅一樣。咁你嗰度橫觀心空無量波，佢遠達無生初善王，就常萬億土教眾生，未到報身一生佛啊，進入等觀法牢地，只入無緣金剛忍三界報應永不受，觀第三義無二照，二十一生空直行三界外集順道定，遠達正事都計了。咁啊，呢一大段經文咧，就係眾啊五忍中第四忍，就叫做無生忍。咁我哋一共咧有幾段經文咧，有十行，有二十句經文咁多。現在我哋剛才所念呢一段咧，就係先先眾啊，先先解釋啦。第七地，第七地咧，就是属于远行地，在这个无生忍的三位之中啊，属于这个下品位。各位远达无生初是王，远达呢就第七呢远行地，亦名呢就是远达地。那么就叫做无生呢，就哇这个第七远行地菩萨呢，他深入这个无生，即是变中行。或此第七地菩萨修这个无相观，以此观智证得这个无生忍。在古德讲，他说七地菩萨知道这个有功用，所以叫做远达地。在这个解深经里面讲，他说这个第七远行地菩萨他无缺和无间，进入这个无人无我之上，就不同前六地呢乃是暂时显现。又说邻近这个第八的不动地，这个第七远行地呢，有功用部呢是为最后，到再进一步第八不动地呢，就是他们成为这个不动地了。所以始终第七呢，佢哋远行地啊，即系远远而行，行到呢个因位中呢个最高，再进呢就叫做第八不动地，唔系叫做有功用道啦。初善王就系指第七地菩萨啦，所作所教化众生，同埋佢现身，佢常万亿土教众生啊。咁啊，呢一句经文就解释第七远行地菩萨啦，现身教化众生，就如长行文中所述，佢话若菩萨住百万亿佛国中，作初善王，修百万亿法门，方便自现智化一切众生。咁未到报身，就一生在啊。咁啊，呢一句经文咧就系话，第七远行地的菩萨，他受这个分段生死最后一次了，所以说唯一生在。尽此一生之后，他进入这个第八不动地，从此永远离开这个分段生死，而入到这个变形生死。所以大智度论讲，他说七地菩萨都未舍肉身，即是说呢还有呢这个分段生死，要尽此一生进入第八地，先就陷入断尽这个肉报身这个分段生。就经文所讲，每一地都有三生，所谓始生、住生、终生。咁从初地到七地啊，每一地有三生呢，那么七三是二十一生呢，所以这次的经文说未到报身一生在者呢，就是在这个二十一生之中啊，这一生呢是最后一生啊。如果未曾到此最后一生呢，仍然还有一生在， 就等于话，如果佢进入呢个第八不动地咧，咁啊连最后一生咧，即系三七二十一生啊，都全部咧呢种果报都冇咗啦，亦都永断呢个粪便生，而进入呢个便业生，所以佢就未到报身，系一生在。进入等官发流地啊，此一句咧就系连第七菩萨位咧进入呢个圣果位嘅进入者，就系七地菩萨啊，呢从有功用道啊，进入第八地咧无功用道，咁啊佢就进入等官咧进入第八地之后，所谓真谛俗谛听等观察。二世圆融，亦可以话咧，若色就若心，平等观照，无差别相。咁啊，佢就进入等观。咩叫做法流地咧？就进入第八不动地嘅时候啊，既能真俗等观，二世圆融，以呢个第八地嘅无功用道嗰啲圣水啊，法水啊。中中流入中道实相，所以叫法流地，即是说呢平平等等流入这个法性海，他此入无缘金刚忍，此入呢就是开始进入，从第七地菩萨到此呢已经背向于这个有功用道，开始渐渐呢进入第八地无功用道啦，咁啊佢就此入无缘，就系话如果进入第八地啊无功用道之前，既然念念流入中道法性流地啦，当然系冇呢个能缘之智，冇呢个所缘个境啦，咁啊叫做无缘。金刚忍咧，金刚就为金钟之刚啊，坚利无比。就譬如如果从七地进入第八地的时候啊，得到这个无功用道，无功用道啊，年年之间断烦恼，年年之间任运进入这个中道法体，如同这个金刚之尖，这三界报应永不咒啊。同埋三界就是指不但这个普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这个分辨生死了，就是这个变异三界呢也都永远不受了，所以说三界报应永不受呢，第一八地以上永远不受这个三界的报应，亦都可以讲到第七地呢，虽然佢仲有一生在啊，但系再进一步呢唔再受呢个粪便生啦，所以七地菩萨呢当永不受啦，应当呢差唔多开始永远唔受呢个一生嘅报身啦。咁啊，在呢个吉藏法师讲啊，他离开这个三界的色心烦恼习气，那三界色心两种烦恼习气都断了，当然再不会受这个粪便和这个变异生死了。又或者可以说，他说不受未来的粪便报，因为从七地一进就第八地了嘛，进入第八地菩萨永远呢没这个粪便生死了，所以从此就叫做三界报应永远不受。观第三义都无义照啊，观就是波耶智慧心态，第三义呢咁即是中帝了嘛，即是三界，所谓根俗中啊就叫做三嘛，这三种道永远不变，具足无量道理，那就叫做三谛，亦叫做三义， 隔官第三世呢，即是官中道，既然官中道就无二照啦，不照于呢个有，不照于呢个空，不照于呢个真谛，亦不照于呢个俗谛，为官第一呢，二谛嘅中道妙理，咁你叫做官第三二啦，无二照。咁啊，所以我刚才讲啦，无非嗰啲文字啦唔同，从初地到第十地菩萨未曾成佛以前呢一秒啊，每一地个菩萨咧都系观中道，不执有，不执无，不主真谛，不主俗谛，冇能道众生，亦冇能道个菩萨，亦无所道个众生，无是就无非。咁啊，所以嘅归结起来咧，就系、是、第三咧，就中道第一二谛。既然属于第三个中道二谛啦，就当然冇咗呢个能，冇咗呢个所，冇咗呢个真，冇咗呢个俗，冇呢个有，冇呢个空，咁啊叫做无二照啦。佢二十一生空寂行，个第七地菩萨。未曾进入第八地以前，咁啊仲有一生在啊。咁啊，如果一进到第八地个不动地咧，咁啊前个七地啊，七三二十生啦，到此都空寂啦。咁就佢哋二十一生啦，空寂行。第三界外十啊，就顺道地。咁啊，乜嘢叫做三界嘅外集呢？就系讲呢个变异生死嘅三界。外集呢，佢仲有一种咧无明嘅烦恼，呢、這个好微细嘅习气。因为第七远行地菩萨早已断尽呢个三界粗惑烦恼，但系呢，这个无名的外疾呢还有未曾断，所以叫做三界外疾。那么就叫做顺道定呢，就顺于中道无二照啦。那么顺于中道的首灵验大定，这样呢就叫做顺道定啦。在这个十地经里面讲啦，那么远行地啦，不明叫做有烦恼者，因为一切烦恼都不行啊，对于这个三界的粗惑烦恼早已断尽了。但是他还有这个无名习气未断，为什么呢？他贪求如来的智慧未满足故，所以不明叫做无烦恼啊。就因为是菩萨嘛，他是希望成佛的嘛，希望成究竟菩提的嘛，所以他虽然十地善慧地第十法云地以及最后佛果菩提的佛地，还有很多个阶段才叫成佛啦，所以第七远行地菩萨呢，他还有一种希求成佛得到如来的智慧，因为目前他还未满足，由于他仍有一念的微细无明啊，贪爱贪求如来的智慧，那么这一念的贪求呢都还是烦恼，所以我们叫他做呢不能够说没有烦恼。如果在粗这一方面呢，他早已断尽这个三界粗烦恼啦，那么叫做没烦恼啦。但是由于他还有几个阶段时间啦，还要希求佛果的智慧还未满足，那么这一年的希求呢，我们讲他呢还是有烦恼。那么所以此经呢所讲啊，爱佛的智慧，希求佛这个满足的智慧，这种烦恼未断呢，就名为这个顺道定了，是顺于 呢个菩提道，佢仲有咧求佛智慧呢个心理片，佢远达正士读帝了啊，远达呢个第七远行地啦，正士即系菩萨嘅别名啦，读帝了就系、是、到第七远行地菩萨啦，佢单独能够帝实了之，勤修呢个无生无灭嘅观行。渐渐精进咧，断咗呢个贪求啊，佛智慧嗰种嘅无明习气烦恼，叫做远达正士独帝了。佢等观菩亮光，入八尘土，化一切啊圆照三世行劫时，反照落去无尽缘。於第三帝的常寂然，咁啊呢六句经文呢就系仲第八啦，不动地，即使系无生忍中呢三品里边属于个中品位。等观菩萨二禅王等观者第八不动地法，以呢个无功用道，遍修万行，若真若作，不平等观照，若空若有，亦是平等观照啊，中中流入大法流海，咁啊佢就等观菩萨。二禅王咧就第八地菩萨权度二禅天王，变化发生无量光，就显第八不动地菩萨啦，一种殊胜嘅妙用。佢既然得到进入清净法身，因此佢起呢个慈悲心去度众生啦。咁啊，变身法身前七地菩萨嚟呢个分变身，以同呢个三界嘅报应永远不就。进入第八不动地菩萨，得到呢个变异生嘅法身，亦可以讲八地菩萨啦，进到呢个法性身。咁啊，以呢个法性身为体，咁就叫做变身法身。无量光呢就是正到法身理之时具足智慧的光明，遍照法界，起慈悲度众生，所以说入八尘土化一切。如同长文所讲，若菩萨住八万微尘数佛国中，作二禅天王，修八万微尘数法门，相照方面神通智，化一地众生，就讲第八不动地菩萨离他之行，佢圆到三世行劫事，就讲第八地菩萨咧，在道前就叫做过去，要道中就叫做现在，道后叫做未来。八地菩萨嘅智慧咧，圆照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之法，乃至圆照恒河沙劫之事。无不清楚了了，咁就佢哋圆照三世行劫时，佢反照落去无尽缘，反照者就系第八不动地啊，以呢个智慧咧嚟到回光返照去观察，乜嘢佢就落去呢？世间上嘅众生啊，一般普通嘅人啊，多到执着，佢话苦系实在。快乐呢就虚无，但是以个第八地的菩萨反照苦以共乐，都是不实；虚以共实，不过是对待法。有虚就显出个真实，有这个真实才显出这个虚虚泛泛。现在第八地菩萨呢，若虚就若实，若苦若乐，都是平等佛性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讲咧，第八地不动地个菩萨啊，得到呢个真无生法忍，恒受无边法乐。现在佢反照此种啊无边嘅快乐呢，亦都唔系真实，不被呢个无边法乐所动所转，所以名为叫做不动地，名为叫做反照虚乐。无尽缘者，第八地菩萨啊，欲想得到清净寂灭之乐，想得到究竟咧成就佛地啊， 所以佢咧就要觀察，希望咧斷盡煩惱啊，進入咧不生不滅清淨嘅本源。佢於第三帝上即言，呢次又講第三帝啊。第三帝咧，咁啊即係中帝，即係中道第一二帝啦。咁啊第八帝佢就不動地啦，即使佢進入呢個中道理啊，佢都住着呢個中道第一二帝，等於話第八地菩薩固然係觀呢個真帝俗帝而不住，不為真俗二帝所轉所動，乃至中道第一二帝，佢都明白咧，亦係清清淨淨、清淨直滅，亦不住着呢個中道。所謂真俗中三世不住，不為三世所動啊，所以名為叫做不動地啦。個慧光開示三善王能於千行一時現啊，相對無為空寂行，行沙佛藏一念了。咁啊，呢四句經文咧就係、是、仲第九善慧地菩薩嘅功德。亦都是在这个无生忍中属于这个上品位，他慧光开示三善王，慧光呢就第九善慧地的智慧光，在这个无生用道所以就是开示，即是菩萨了三善王，就九地菩萨的权作这个三善天王，他能于千行一时现，长文所谓的若菩萨是八萬億波生期未曾數佛國中作三前大梵王，收八萬億波生期未曾數八門四無外智化一切眾生，咁啊始終呢千行河沙國土，不過呢是舉其大數而已，咁啊現在第九善慧地菩薩呢能於啊千沙國土一時現身普度眾生，好似天上只是一個月，地下有水的地方呢都有月光普照，但是天上的月未有落嚟呢個人間，但是人間有水的地方呢都現到呢個月影，就譬如菩薩不動道向，能夠遍及方界現身度生，不常在無畏。